报，前程无忧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牵挂的是那一眼。

就让自己大声地哭。一定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再次靠终于可以满足。一定要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。 提示， 欢迎收听九九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吃饭的速度其实对心率是有影响的，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因为人在吃饭的时候呢，心脏的工作状态会发生变化。现在最新的观点认为，进食过程当中体液因素，比如说血糖、胰岛素、胃促生长素水平的变化是导致心跳加快的主要原因。那吃饭对于心脏的影响程度和进食量是有关的，而且食量越大影响越显著哦。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吃饭快的习惯，而吃饭过快直接影响的后果呢，就是进食过量。因为神经中枢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饱食的感觉，所以你吃饭越快，进食呢就越多，心率加快也会更加的明显，持续时间也会更久。但是这样的心率变快呢，其实在饭后两个小时就可以恢复，对于正常人没有什么影响。但是对于有基础心脏病，比如冠心病的人群来说，如果说进食过快过饱，心率、心输出量和心肌耗氧量都会增加很多，则可能会有心慌和不适的感觉。所以生活当中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速度咯。寒潮来袭，气温骤降，感冒的高峰又来了。虽然说感冒不是小病，但是却不能随随便便的对待它。避免感冒的方法其实有很多，也很简单。首先要做到勤洗手、清洗鼻腔，室内要多通风，然后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拒绝垃圾食品，以及及时的补充维生素。 如果说在听节目的你一不小心已经感冒了，那么淡盐水、止咳糖浆和热蒸汽这三大法宝可以让你更加舒服一些哦。科学的防治感冒，才能让你在这个冬天不中招。年终将至，再加上冬季衣服厚实，又到了丢手机的高峰期。多数人的手机其实现在都已经绑定了像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这样比较私密的东西。如果说你的手机丢了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一定要记住，千万别慌。首先要做到挂失和冻结你的手机卡，冻结手机的网银。如果说绑定支付宝的朋友，可以拨打95188进行挂失。绑定微信的朋友，也要及时的修改各类账号的密码。现如今，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，不管到哪里，连付钱都需要手机了。手机当中也是隐藏了不少你的个人信息，所以对待它一定马虎不得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。哎呀，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总在伤你的心，我总是很残忍，我让你别当真，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，而且你可爱至极。哎，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想到我的心会疼，如果这是梦，我愿长醉不愿醒。我曾经忍耐，我如此等待，也许在等你到来，却在等你到来。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，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。哎呀，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在伤你的心，我总是很残忍，我让你别等。